你像一只小昆虫，张开透明的双翼，飞越都市的顶端，避开污浊的空气，经过黑夜与白天，你的视线里出现一片蓝色的海洋。远处一座小岛，绿色的身形漂浮，你知道目的地不远了。声音纺织机，小岛漫游。如果你想远离都市进入荒野，就要有遇见危险的准备，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一点都不害怕。 炫目的金色阳光，蓝色会发亮的海水，你看见船边有彩色鱼在游动，岛民被太阳晒得黧黑的脸孔，富人包起道帽檐海头巾，用珊瑚礁筑成的低矮房子，石头围篱为农作物挡住了过强的海风。你的同伴们穿着短裤和遮阳的长袖衬衫，眼睛里有明亮的笑意。旅行对他们而言是件像生活一般的事情，他们总有足够的知识和精力去面对每一次的未知旅程。声音纺织机小岛漫游。 随遇而安，唱歌的人这样说着，于是你在小岛荡漾的大海里看见了天堂。小岛上漫游，我们一起去吧。夏天的小岛上，草地上有飞行鸣叫的小云雀在高空停住，随即下降，雪燕鸥漫步走向路中央， 两头小牛在草地上追逐跳跃，他们的母亲在一旁嚼着青草，好像在一生之中牛的任务就是吃草还有悠闲的玩耍。声音纺织机小岛漫游， ¡Gracias! 在小岛上，你想起高中时代常做的几个美梦，那时候你想，如果可以这样子，年轻的生命就没有遗憾了。其中有一个就是和朋友在傍晚的沙滩上弹吉他、唱歌、玩耍，不管联考，不管未来将面对什么样的人生。那时候你想，简单的几个和弦就足够支持彼此的梦想和爱，以及改变世界的决心。简单的梦想和决心好像都是16岁时候的事情了。 其实生命并没有变得更复杂，你想只是常有一些无聊的东西来打扰你的想法，有点不耐烦了。关于声名、金钱、权力还有交错的人际关系，大多是人到了一个程度就真正的开始变老，不是脸孔和身体，是被自己扶得紧紧的大脑。为了避免再使用大脑，许多人决定开始用廉价的语言或者是打折的情感骗取他人的眼泪和信任。其实他们真的可以不用这样大费周章，因为会跟他们一起玩游戏的人多半也是用剩余的脑部残渣在思考。大家可以再靠近一点，可以再想得少一点，世界和平即将到来。Baby's always attracted to the things she's afraid of. Big girl with a sweet tooth watches skinny girl in the photo shoot. Freshman squeaky clean, she takes chlorine. What's it got inside the case? I want a close-up of that face. Here comes car chase.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 is a mystery. Michael Jackson history is beauty is truth and surgery the fountain of youth. What am I to do? Have I got the gift to get me through the gates of ambition? 这一切都是 YouTube 的抱怨，当然你也举双手赞成。 Seasick again. just the zone to a glass of water. Buenos Aires. Buenos Aires, el puerto de Santa María del Buen Aire. 欢迎来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说，拥有黑暗之心的少年们，我也不想再逃避过去。关于一个无尽苍白的叙事，你所都不知道的语言之外的过往，声音纺织机之我的少年时代。最初谁也不愿承认那是自己干的， 左边地上掉了他的作业本，右边是铅笔盒。便当盒里的食物散落，他的座位是空的，他消失了。座位是空的， 它消失了。打开窗户，一只夏天的蝉飞进来，声音纺织机，我们的少年时代。黑板上钉记着几则城市，黑板浮动，黑色融化成气体与空间，白色留下来。白色的粉笔字这么写着：“你忘记了。”于是，你就真的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关于我们的少年时代， Thank you. 我说这是卡农。你还能呼吸吗？你说你看见海洋，先是一片蓝色的，然后有什么透明的东西将海的全部从里到外全部缓缓笼罩，分不清的方向。鱼往上游，贝壳坠落，星星在右边闪耀。如果张开嘴，咸咸的海水就会灌入，没什么好怕的，因为你也成了海的本身，属于它全部里的一部分。 老实说，你的青春还来不及歌唱，声音就被淹没在透明巨大的水母群中。黑暗中，它们闪着光亮，绚丽、灿烂又神秘，十倍于你荒芜的青春。Brian Eno， 卡农。鱼往上游，贝壳坠落，星星在右边闪耀，如果张开嘴，咸咸的海水就会灌入。声音纺织机，我们的少年时代。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你说什么？下课后一起去买面包。好，可是我得要把这题算完呢。糟糕了，明天到底会考什么呢？黄昏的时候可以陪我去看他吗？在走廊的那头啊。上次我看到他经过，他的卷头发好可爱。 数不清的甜美和喜悦，永远不会忘记的梦。声音法之机，我们的少年时代。 How does it make you feel? I am feeling very warm right now. Please don't disappear. I am spacing out with you. You are the most beautiful entity that I have ever dreamed of. At night I will protect you in your dreams. I will be your angel. You worry so much about not having enough time together.It makes no difference to me. I would be happy with just 1 minute in your arms. Let's have an extended play together. You're telling me that we live too far to love each other, but our love can stretch farther than the eye can see. So, how does this make you feel? I really think you should quit smoking. Don't be like, don't be like, don't be like. Down the line. Don't be light， 答应我你绝不迎向光明，即使在黑暗中也绝不诚实，牢记所有自己的谎言，以备不时之需。 Don't be light。 所以沙漠长得究竟是什么模样呢？少年时代你总是目不转睛看着荧光幕上那片黄澄澄的沙漠，白昼炙热，夜晚寒凉，风在沙上画出轻忽的线条，生物在某个夜晚大量繁殖，随即大量死去，太阳出来，只有沙漠留下来。当时你年轻的身体也正处于那大量繁殖的夜晚，随时可以跟随月光呼喊奔跑，但是年轻的你深深恐惧，毕竟这是沙漠，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声音纺织机，我们的少年时代。 少年时代的你总是目不转睛，看着荧光幕上那片黄澄澄的沙漠，白昼炙热，夜晚寒凉，声音纺织机，我们的少年时代。我是雷光夏，我们下周见，拜拜。